欢迎醒目血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戒日王来到了鸟图国，咱们前文书提过，戒日王信奉的是大圣佛教，他是拿兰陀寺的护法。那么这鸟图国里的小圣佛教教派弟子们，他们就围攻这戒日王，当着戒日王的面大肆攻击大圣佛教派，而且送上了小圣派中大师写下的著名的破大圣论，得意洋洋告诉戒日王，您不是大护法吗？此论代表本宗所有的思想啊，完全可以击破大圣派的理论。戒日王看完之后真就难以回答，在佛理的钻研方面他不如那些专门的高僧研究的透彻，他解答不了，但是他是一国之君呢。戒日王微微一笑，狐狸没见到狮子之前吹嘘自己比狮子凶猛，一旦看到狮子就吓得魂飞魄散，你们就是那种狐狸吧，我自会找人应答。小圣佛派的和尚哪受了这种比喻啊，这种比喻是侮辱啊。那好，你戒日王要找着，那咱们两派就进行辩论以决高低啊。好啊，戒日王带走了破大圣论，马上修书给戒贤呢、啊、给这拿兰陀寺的主持戒贤大法师。100多岁的老法师一看戒日王亲自来信，有什么大事啊？啊，明白，感情是两派相争，现在是让我派人到鸟图国跟他们论辩。戒贤马上选派德高望重的弟子，德高望重，他自己都100多岁了，不能去了。他的徒弟们年纪也不小了，你比如说大弟子狮子光，还有他的喜爱的门徒海慧、智光，另外特意挑选了中国来的大唐和尚玄奘，这四个人一同前往。狮子光他们师兄弟三人深感责任重大，尤其为难的是他们研究大圣佛教，对这个小圣教派的教义不熟，你不熟怎么跟人辩呢？老师让去又不敢不去，有点嘀咕，私下里就跟这玄奘交流。玄奘是信心十足啊，诸位大师放心，小圣学派我曾经在东土学过，一贫僧看小圣派根本无法破了大圣派的教义，诸位不必忧烦，若有差错由我这中国和尚承担。哎呦，仨人一听这玄奘敢大包大揽，那一定他是有把握呀，因为玄奘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，不是没事吹吹牛皮，不是那品行啊。这样三位倒吃了定心丸了。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，有一位婆罗门教徒列举了40条就挂在拿兰陀寺的大门上，声称啊这40条就能把这大圣教整个给难住了，有人能破解开其中一条我就自愿掉脑袋认输，那你们要破不了呢你们就得掉脑袋。这40条论纲是法理深奥，玄机莫测呀。拿兰陀寺按说那是佛界最高学府，但是满寺众僧谁也不解其运，不敢出来应战呢。几天下来无人出门，婆罗门教徒不禁狂笑啊，都说 纳兰陀寺是印度最高的佛学所在，现在看来福德虚名啊都是假的。这会儿以狮子光玄奘为首的这四位准备变法的高僧们还没出门呢，玄奘是这次的主辩呢，他正闭门研究破大圣论这文章呢，可这会儿学不下去了，怎么外边吵吵嚷嚷太乱了，派人一打听，这才知道婆罗门教徒在这口出狂言。玄奘一看得了，换换脑筋吧，带贫僧出去瞧一瞧。玄奘溜溜达达出来了，就站在这四十条论纲的布告下面挨个看，看了这么一遍，轻轻一伸手，刺啦，怎么呢，他把这纸给撕下来呢，这就叫接了榜啊，这就叫挑战，我来回答。什么人？婆罗门教徒一看大喝一声啊，如此大胆，你把这四十条接下来，你答得上来吗？你哪儿的呀？我乃东土大唐的和尚，中国僧人玄奘。你是中国来的，你有什么本事跟我论辩？你要知道，答不上来可得掉脑袋。玄奘在印度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他的语言交流毫无障碍，倒是把东土那儒雅风范带到了印度，脸上从不见怒容啊。面对气势汹汹的婆罗门教徒，纳兰陀寺的和尚都替玄奘担着心呢。玄奘面对众人不慌不忙，好吧，那你就听着我给你一一讲解，逐一辩论，一条一条把这四十条论纲逐个解剖啊，利弊得失在玄奘若玄和之口中滔滔而出，旁征博引，引经据典，最后这四十条他全给分析完了。婆罗门教徒站起来，这回不敢喊了，一躬到地呀，我认输了，请法师一言砍下我的头吧，我辩论不过你了。玄奘双掌合十，我佛慈悲，和尚怎么能杀生呢？你去吧。哎呦，这一下又一次轰动了纳兰陀寺啊！上一次论辩玄奘获胜，这一次论辩退了敌人，这事儿算过去了，鸟图国那事儿还没完呢。婆罗门教徒走了，那小圣教法怎么办呢？这仍然像阴云一样笼罩的纳兰陀寺。玄奘回到屋中继续潜心研究破大圣论，为什么还没动身呢？一个是时间还富裕，二一个其中有几处疑问他不理解，恰好刚才跟婆罗门教教徒一番论辩，哎，经过双方一问一答，玄奘倒想通了，他写出了让100多岁的戒贤大法师称赞不已的名篇治恶见论呢、戒贤看完是万分兴奋，哎呀，我似不必前人再去辩论了，只要把这治恶见论送到鸟图国就行了。果然这独开一窍的玄奘法师凭着这一篇大作送到鸟图国，小圣教派那些所有的和尚们那是大惊失色呀、他们没想到这大圣派有这等高人，我们怎么没听说纳兰陀寺有这么一位啊？他哪知道这到大唐朝来的。为了弘扬大圣教义，戒日王正式召开了为期18天的学术辩论大会，别老那个偷偷底下打，干脆正式论辩一次吧。公元641年，这次大会正式开幕，戒日王请玄奘升上庄严的法坛七宝莲座担任论主啊，同时把他写的那治恶见论就挂出来了，宣布谁能改动一个字就将这论主斩首。好嘛，他把这玄奘豁出去了，估计是玄奘也有这底，谁也改不了。一天一天的过去，无人能改动，18天过去了，没一个人出来挑战， 看来真是一字难改呀。大会圆满闭幕，于是玄奘誉满五印度，在印度五个部落都有好的名声，大圣佛教教派、小圣教派分别赠以大圣天和解脱天的尊号，这对玄奘是多么大的光荣啊。这次大会之后，玄奘完成了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空前绝后的佛界盛世，当时没想到，历史证明了这一点。取经完毕，载誉而回。贞观十七年，公元643年，玄奘法师满载经典佛像回归祖国呀。春夏之际，玄奘来到了于田，在这稍事休整，一方面为当地讲法，另一方面向唐朝廷上表，主动承认，报告自己的经历，承认自己的罪过，曾经冒越宪章，私枉天竺，我是国家罪人呢。应该说玄奘命运不错呀，他碰上了一个好皇帝，碰见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之一，那位唐太宗，这是一个英明豁达之君呢。他看了玄奘的上表，对这位偷渡出境载誉归来的留学僧人很感兴趣，马上下令沿途各地的官员要热情迎接玄奘。在贞观十九年的时候，也就是公元645年，唐玄奘终于回到了长安，受到十多万群众夹道欢迎啊。此后他在长安的弘福寺、慈恩寺主持佛经教典的翻译工作，孜孜不倦。玄奘跟他的弟子们根据自己游学的经历、所见所闻，合写出了那本《大唐西域记》，一共分12卷呢。这本书记载了南亚跟中亚100多个古国的历史、交通、地理、物产、风俗、宗教、文化、政治、经济等等啊。这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以及南亚跟中亚社会历史的珍贵文献。公元664年，一代高僧玄奘大师圆寂了，死后葬于白鹿原。就在唐僧取经弘扬佛法的同时，在中国本土，佛界另一位优秀的大师诞生了，这就是那位六祖慧能法师。慧能法师俗家姓卢，据说他曾经当过樵夫，那这样一个人怎么当了和尚了呢？这说来话长了。早在南北朝时期呀，就有一位叫达摩的印度和尚来到中国，当时这位达摩僧人在河南嵩山少林寺修行。达摩僧人被认为是中国佛教禅宗的创始人，尊为禅宗始祖，他的传人及再传人分别被称作禅宗二祖、禅宗三祖。到了唐代弘忍大师的时候，已经是禅宗的第五代了，就是禅宗五祖。五祖弘忍是精通佛学的大师啊，他在湖北黄梅破头山的东山寺聚徒授学，弟子遍及大江南北。在众多门徒中有一个佼佼者，此人就是那位神秀法师。神秀和尚是所有徒弟中的顶尖人物，颇受弘忍器重，命名为教授师啊。什么叫教授师啊？是职称吗？不是，就是弘忍不讲课的时候，神秀可以给僧众们讲课，那是对他的信任跟肯定。这一天呢，有一个破衣啰嗦的青年人也奔这寺院来了，到东山寺要拜见弘忍。大伙都拦着，你谁你就拜见弘忍大师啊？啊，天天这么来人，把弘忍大师不累着了吗？正好弘忍大师听见了，何人喧哗？大师是这么回事，有要饭的见您，让他进来吧。哟，今儿大师怎么这么高兴啊？弘忍大师 给这个衣衫褴褛的青年相了相面。你从哪儿来呀？从岭南来。你来见我有什么所求吗？大师，别无所求，只求做佛。哦，来我这儿的人大都是求福，你却想做佛。你从岭南来，那岭南是偏僻之地，像你生于偏僻所在的小人物，能懂得佛学的宏大吗？这个青年听完，脸微微有点发红。大师，地有南北之分，佛性却不分南北，佛性也无上下之分呢。哟，这话说的很有礼貌，但是也很严谨。那佛还分东西南北吗？我哪儿的人不能学佛呀？弘忍大师闻言大惊啊，心想此人智慧非常，极有慧根呢。想到庙内僧俗繁杂，等级关键很严重，前来的后道呢，这都有规矩呢。弘忍想了想，不露声色，休得胡言。你懂得什么呀？会干什么活啊？这青年一听就高兴了，你别看是指责，实际是想把他留在身边。青年人一听，哦，我会淘米，我会砍柴。好，那就到厨房去吧。弘忍两眼一闭，不吭声了。这就算把这要饭的留下来了。这位要饭的青年就是后来的六祖慧能大师啊。慧能大师原姓卢，家住岭南，父亲死得早，所以他一直是卖柴为生。要不问他干什么，他说我能砍柴呢，淘米，在家得做饭呢，天天为生计奔波，拿时间学习啊。那会儿还不认字儿呢。有一天他给那客人送柴火去，在人家这店铺门前往那一站，看有人在那读书，一听啊是经书，嗯，觉得这经文说的怎么这么有道理呀、啊、他顿生感悟，客官您读的什么经文呢、啊、这位看看他，金刚经。那你在哪儿找着这书的呀？怎么你听得懂吗？我听懂了。哦，你听我读经就如此神情，你干嘛不去破头山东山寺投奔弘忍大师求教啊？哎呀，家有老母，我要走了谁养过他了人家呀？我得拿柴火换钱给他做饭呢。这好办，客人一听，看来你很有慧根有悟性，养活老母的钱我先给你垫上，拿出十两银子就给了这卢姓公子了，就未来这慧能大师可高兴坏了，拿十两银子回家中安顿安顿，收拾收拾，直奔湖北黄梅来找弘忍。现在让他做饭他也认头啊，家里边没有后顾之忧了，他就在这东山寺住下，是无怨无悔，有空听课，除了干那个厨房里的活之外，剩下时间全部用在修行上。这一天弘忍对众弟子宣布，你们每人写一条寄语啊，这寄语要求要能够领悟佛法的大义，谁写得好我就把我的衣钵传授给他，让他做禅宗第六世的传人。当时大伙很看好，都是那神秀。为什么呢？神秀教授师嘛，他能够替老师教课，他最有资格做大师的传人。都看看神秀怎么写的吧。神秀写了一条寄语，这寄语原指佛经中的场词，现在难度可就大了。为什么呢？弘忍大师说要在寄语中体现出佛法大义，那就看悟性了。神秀真写出来了，大伙一看，嘿，暗竖大指，写得真好。神秀写哪儿啊？写墙上了。因为怕大伙嘲笑他，很谦虚，半夜没人的时候他把这寄语抄墙上了，也没敢留名，但大伙一看就知道是他的。怎么呢？极具悟性啊。 怎么写的呀？说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教染尘埃呀。修行吗？你身子就是菩提树，佛祖就在菩提树下修成正果的，心如明镜台，你要想让这心走那么清净透亮，就得像擦明镜台一样，没事儿多服侍，不让落尘埃呀。弘忍大师一看，不错，是神秀写的，问问他吧。把神秀找来，墙上的寄语是你写的吧？正是。可惜呀，你还未入佛境，回去再想想，另写一记。啊，大伙旁边一听，写得这么好，修行修行，这表达得多么形象哦，合着还没进入佛的境界呢。那甭说表现出佛法大义了，神秀苦苦思索了好几天，也没想出第二条来。而这会儿在厨房淘米做饭捡柴火那慧能也听到这信儿了，作为一个无名小僧，他闲暇之余也动动脑子。人家都看完走了，他站在墙根底下反复念叨神秀写的这寄语。嗯，慧能突然有一种感觉，神秀要说的是渐渐领悟即可成佛呀，境界不够高，我要给他改一改就好了。提起笔来，他把这四句改了。原先神秀写的是身是菩提树，心是明镜台啊，时常勤拂拭，勿教染尘埃。慧能稍一转换，写为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染尘埃。写完他走了。转天早上全寺都轰动了，弘忍一看，谁写的呀？一查，慧能写的。啊，慧能已悟透了佛法，他要说的是人可以顿悟成佛呀。弘忍心中大喜，转天晚上就把这慧能找到近前，将世代相传的法医传给了慧能。同时又想，这么些人万一有人嫉妒要害他呢？慧能啊，你逃回南方，十年以后再出来弘扬佛法吧。慧能继承了五世禅宗祖师弘忍的衣钵，南下了。回哪儿了呢？回他老家岭南了。慧能在岭南隐居了好多年，是到处流浪。这天到了广州法性寺，听见一个僧人说风吹翻动，这风一吹啊，那旗子来回摆动。另一个僧人说翻动而知风吹，说翻要不动，你怎么知道风在动啊？慧能在旁边接了一句，不是翻动也不是风动，是仁者心动，你认为他动他才看着动呢。哎呦，这一句话轰动法性寺。法性寺主持一看，哪来这么一个行者呀？这么一盘问，才知道这是六祖慧能，禅宗第六代正式当家人，还没出家呢。怎么呢？他隐居呀、啊。就在法性寺，高僧为他剃度。这年慧能39岁，正式出家。法性寺就是今天广州的光孝寺。慧能在南方传教，成为南宗。那位神秀在北方传教，就成为北宗。武则天多次派人来请这慧能法师，慧能都婉言谢绝呀。后来武则天也不请他了，怎么呢？忙不过来了，皇宫中又出了乱子了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识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

郭云是是恶却单刀赴会， 请木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们，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。 女皇帝武则天，那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。在她当政时间，帝国整个的走向是越来越好啊，经济大发展，人才蓬勃涌现。但是这位女皇帝也越来越感觉到男权社会对她的压力。尽管说每一次朝会自己高高在上，阶下山呼万岁，但她知道只要自己一旦故去，大周江山定将不复存在。这武家那么多子弟呢，他那么些侄儿啊，什么外甥啊，你挑一个不行吗？不行啊，这些人很少有才学有才华的，他们只知道贪图享受。要说治理江山，名不正言不顺，只要自己两眼一闭，他们一定受到这一些曾经臣服在我脚下的大臣的排挤呀、啊。武则天想的很多，毕竟自己老了。在武则天晚年的时候，她指定的太子仍然是她跟高宗所生的那位李显，这是以前被她废掉的人呢、啊。好些大臣暗地里还是把她当作太后。这些人想的是什么，武则天都看出来了，那就是恢复大唐。只不过这位女皇在世的时候，他们不敢怎样，他们把这些仇恨都记在了别人的身上。谁的身上啊？就是武则天宠信的臣子们，宠信的人们都成了日后报复的对象。现在武则天最宠信谁呀、啊、她身边有两个宠臣都姓张啊，一个叫张昌宗，一个叫张易之，这哥两个成了众矢之的。说来也有原因，这二位是一对美男子，张氏兄弟长着漂亮的容颜，多年来一直受到武则天格外的恩宠，既当着官又受着宠，他们是武则天最舍不得的两个男宠，所以特别的骄傲，在朝中是横行霸道，贪赃枉法。到武则天年老多病的时候，这二位眼看就没靠山了，他们想得更远，经常商量，要不哥哥咱们俩当皇帝得了。您瞧这二位琢磨什么呢？就在长安四年，公元704年，武则天已经81岁了。81岁高龄的这位女皇帝经常卧病不起，就在床上躺着。张昌宗张易之这哥两个天不天就在这长生殿陪着武则天。武则天倒挺感动，她倒需要旁边有个人跟她说点话。这哥俩一直不离开，就在长生殿这待了，衣不解带了，就这么照顾着。有大臣崔玄美很看不惯，武则天是一个英明之君，很多大臣也敢于直言相见，崔玄美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一天崔玄美跪在病榻前进言呐、啊：“陛下，太子孝顺，李显那不是您亲儿子吗？他可以在陛下身边侍候汤药，臣以为宫内不让异姓人出入为好啊。”武则天知道崔玄美这话是好话，什么意思？是怕闲杂人等 影响了自己的身体恢复，以至于生死无常，会不会影响将来政权的交接？这是好意，暗指着说的就是张氏弟兄。不过武则天怎么也不相信这对男宠跟猫一样，他能对我这个老太太有什么不良企图，还能把我害了不成吗？他不相信，笑着摇摇头，看了看崔玄美，爱卿多虑了。旁边张昌松兄弟也听出这话里之意了，心里边在想，姓崔的，你要把我们哥俩赶哪儿去？俩人心里边更紧张更害怕了，他知道崔玄美这么说绝不代表他一个人，朝中很多大臣都看不惯他们呀，得加紧防备了。他们积极培植势力以备不测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洛阳城多次出现了匿名信，说是张昌宗兄弟要阴谋造反，街市之中也常常听到类似谣言呢。这使张昌宗更加心惊肉跳，心想走漏风声了。他连忙找来人呢，干嘛？给我找一个算命的去算算怎么回事。到这会儿急得都算命了，你想他多紧张。手下人费半天劲给他找了一位铁嘴先生，这位江湖外号叫李铁嘴啊，本名叫李洪泰。李洪泰奉命来给算一算，这李铁嘴知道张昌宗是皇帝面前的红人啊，净吹捧那好听的了。一见面他先是一个大哎呀，哎呀，把张昌宗兄弟吓一跳，怎么是凶是吉？吉呀、啊、你有天子之相啊，大人应该建造佛寺以求天下人归心拥护啊，大伙不信佛吗？你得收买人心呐、啊。张昌宗听了，悬着的这颗心才稍稍平定，马上张罗着兴建佛寺。他有钱吗？嘿，跟皇帝说点话要什么没有啊。他哪知道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大臣们的监视之下。有大臣杨元嗣立即到武则天面前揭发，武则天命韦成庆、崔神庆、宋璟审理此案。这个崔神庆跟韦成庆二人是张昌宗的党羽，而宋璟呢却有自己的主张，当然那两位得为张昌宗开脱啊。假设了一通回来给武则天回话，说那有个算命的李洪泰所说的事啊，张昌宗张大人已经坦白自首了，没有什么再追问的必要了。至于那个江湖术士李洪泰号称铁嘴儿，都是他妖言惑众，应该处死。他们俩想把这张昌宗开脱出来，宋璟马上反对呀，陛下使不得，张昌宗有罪呀。最初他不愿意把李洪泰送交官府法办，说明张昌宗包藏祸心，按律当处死刑灭其家族啊。武则天一听宋璟说的有道理，这会儿武则天虽然体弱多病，但她一点不糊涂，心里边也产生了疑惑。可是人都是有感情的，这对兄弟跟着自己这么些年了，武则天有点旧情难舍，下不了决心，沉吟不语。宋璟看出来了，陛下若不立即处置张氏兄弟，恐怕人心浮动啊。旁边也有大臣帮忙，是啊，宋璟宋大人所奏关系到国家安危，愿陛下明察。武则天翻前覆后的想了好几遍，还是没表态，下不了这个狠心，谁也不敢再说话了。这案子就这么压下来了。接连几天有很多大臣上书请求处置张昌宗，武则天总有借口，回文告诉臣子们，张昌宗已经坦白自首，不必过于追究啊。急得那位宋璟宋先生又主动求见了，激动地跪在武则天的病榻前，简直要哭了。 陛下，张长宗得到陛下分外恩宠，反对他难免会有杀身大祸，臣早已忘死，但是我为了陛下一世英名，为了这个国家，我宋璟死而无恨，必须得把张昌宗除喽，要不然疑祸无穷啊。武则天明白，如果自己真要把大权交给张昌宗的话，是怎样一个后果，自己不交权又能怎样，很有可能张昌宗在自己身后假传圣旨蒙蔽天下呀。但是现在这位倔强的女皇仍不愿拍板定案，她想缓和一下气氛，好吧，让张昌宗到御史台接受审查，拖延时间呗，再审审吧。宋璟怕夜长梦多，嘴里说了一声谢恩，回来之后是连夜开审呢、啊、哪知道审讯刚刚开始，武则天的旨意到了，特赦张昌宗，给赦免了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这是古代中国封建皇帝们一贯使用的手段。转过年来，武则天病情更加严重了，宰相张柬之他认为现在的时机除去张氏兄弟已经成熟了，因为皇帝病得不行了，暗中跟崔玄美呀、宋璟啊、敬辉呀、还延范几个大臣这么一商量，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。这位宰相张柬之又找了宫廷护卫羽林军的大将军叫李多作，这是禁卫军的头啊，告诉李多作，你要全力相帮，不光是保护皇帝，还要保护江山社稷呀。李多作原先就是唐朝的将官呢、啊、他当然明白，而且唐高宗李治在世的时候对这李多作还不错呢，李多作是亲信，久有报恩之心，了解张柬之意图之后，李多作刻破中指，大人放心呢、啊、我冲天发誓，我李多作为了国家，为了百姓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，派人去找太子，跟他协商诛杀张昌宗张易之兄弟的具体行动。太子当然乐意了，杀了张昌宗兄弟，母后来日无多，自己就能继位了。太子欣然答应，举事那天一行人马急匆匆来到了玄武门。说来也怪，第一次玄武门之变出现了贞观之治，这第二次玄武门之变又会给大唐朝带来什么景象呢？带来的是开元盛世啊，在玄武门前都安排好了，这玄武门离武则天居住的长生殿不远，有重兵把守啊，守门的官兵一看怎么来这么些人呢，拒不开门呢、啊，张柬之率领着兵马往里冲，无论如何得把这宫门冲开，见着陛下。怎么呢？那二位就在陛下旁边，你哪抓他们去啊？冲开了宫门之后，带人马闯进，张昌宗张易之兄弟这会儿正在长生殿里边陪着武则天呢，就听外边稀里哗啦的战马嘶鸣，杀呀，脚步匆忙，怎么这么乱呢？哥俩不傻呀，坏了，情之不妙，赶忙往外走吧。刚走到门外，就在那廊檐下边被张柬之带的人马给抓着了，就地斩杀呀。武则天大吃一惊，但是无能为力，惊慌失措的这位老皇帝四处张望，外面是什么人呢？就听外面有人回答，陛下，张昌宗兄弟谋反，我们奉太子之命把他们已经杀了。话音一落，噔噔噔脚步响，太子也进来了，张柬之、还延范、崔玄美这帮大臣都进的殿中，来到了武则天的面前。武则天见此知道大势已去啊， 他强压怒火，平定心神，看了看太子，既然那两个小子已经被你们杀了，那你们赶快回东宫吧。难道你还想趁我活的时候夺位吗？这话武则天没好当面问，这个语气已经带出来了，让你们走啊。太子李显没吭声，有太子手下的臣子往前进了一步。陛下，太子不能再回东宫了，当年先帝把爱子托付给陛下，如今太子在东宫住得很久了，愿陛下传位给太子，以顺从天意人愿。这就叫逼宫。所幸的是，太子是武则天的亲生，头顶上顶着一个孝字，武则天捡了便宜了。如果要不是太子的亲娘的话，那是一个怎样的结局，真不好说呀。武则天也不容易呀，这个女人一生多智谋，性格刚强，最不服别人的强行管制，而此刻老了，谁都有个老，大势已去，要识大局啊。这一辈子有几个人见过武则天流眼泪啊？今天当着儿子的面，当着百官的面，武则天哭了。一个80多岁的老人泪流满面，他知道这个局面难以控制，流泪暗自伤神，结果必须要顺应太子的心愿呢。好吧，简单协商之后，转过天来，武则天宣布传位给太子，自己退位。筹备了几天之后，太子李显继位当了皇帝，恢复了大唐帝国的国号啊。而武则天呢，则在寂寞中撒手归天。在遗诏中，他宣布除去自己的帝号，大周改为大唐，以则天大圣皇后的名义入土为安。武则天表示自己仍然是大唐朝的皇后，李唐政权的儿媳妇，而不是大周的开国皇帝。这遗诏中既说明了武则天看破时局的明智，也表达了他无限排遣的悲哀跟无奈。不这样怎么行啊？武则天死了，把一个强大的帝国交给了他的儿子。这一年是公元705年呢、啊。李显继位还是那位唐中宗，唐中宗已经第二次登上皇帝宝座了。他父亲高宗死的时候，他当过一段皇帝，维持有2.5个月吧，这宝座还没坐热乎，没坐习惯，就被他母亲给废了，改封他为庐陵王，被赶到了房州。房州是哪儿？就是现在湖北房县呢。这一待就待着14年呢，14年之后才被他母后那位武则天皇帝立为太子，又经过这些年，他才第二次当上皇帝。岁月不饶人，李显也老了。说来好玩的是，这个唐中宗李显跟他父亲李治啊有这种遗传特征，怎么都有一个毛病，那就是惧内怕老婆。当初被贬到房州的时候，这李显这一道又哭又闹，他生怕这母亲在半路把他杀了。一听说武则天派人传旨，吓得这李显就老想自杀，主动寻死，省得受罪啊。关键时刻总有一个人能管制住他，稳定住他的心境。谁呀？就是他的妻子韦氏啊，连哄带吓唬的。哎，他就听着韦氏的话，韦氏一安慰他，人生富贵无常，总有一死，你自寻死路干什么呀？别紧张。这女人的这一句话让他就能够放下所有的不适跟惶恐，安然入睡。对这位处乱不惊的妻子，李显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、啊、好几次他都发誓，将来我若能恢复天日啊，再登上皇帝的宝座， 我一定为夫人所愿，绝不进阻啊。今儿真当皇帝了，他马上册封韦氏为皇后，每天上朝都给这韦皇后设座，是共听朝政。大臣一看，这皇帝也不怎么样。除了韦皇后之后，唐中宗李显又以上官婉儿为婕妤，后来改封为昭仪。这上官婉儿就是当年主张除去武则天的那位上官仪的女儿。上官仪是以谋反罪被杀，那会儿上官婉儿还在襁褓中呢，因为获罪跟着母亲一起被冲入后庭做官府的奴隶。但奴婢的地位抹杀不了这个人的天才，他长大后以文辞出名，善于处理政事。武则天这个人最大特点就是赏识人才，所以武则天对这个上官婉儿不错。唐中宗即位后起草诏书的事务也都交给这位婕妤上官婉儿。婕妤、昭仪、昭容，这都是宫中的官职啊。唐中宗对这婕妤上官婉儿不错，但是惧内的毛病改不了，上官婉儿劝过他无济于事啊。除此之外，唐中宗李显最喜爱的就是他的小女儿安乐公主了。这安乐公主是在他被贬往房州的半路上出生的，落难中的儿女更让人疼啊。唐中宗当时很慌忙，亲自扯下一块衣襟包裹住这个女儿，所以安乐公主的小名就叫果儿。回京后不久，安乐公主跟武三思的儿子结了婚，所以朝臣们建议要把武氏余党全都杀了，唐中宗就不同意。为什么呢？一杀自个儿闺女家来了，那哪行啊。武三思就走这安乐公主的路子，从这儿走后门接近韦皇后。哎，真管用，韦皇后这么一帮忙，武三思成为宰相啊，反而把当初拥立中宗的几位大臣全都给杀了，这就算给那武则天报了仇了吧。可见这唐中宗也算是一昏君呢。唐中宗周围的几位贵妇人虽然都很好权力，但是他们缺乏武则天的才华，除了野心他们没有什么本领。上官婉儿早已把这些看透，他也曾经劝这韦皇后，您要学当年的则天皇帝取代丈夫掌权，那么您就得多看看书。这韦皇后野心比武则天不小，他为了收买党羽，韦皇后是公然卖官呢。卖官啊，我又需要钱，我又能交下朋友，出钱30万就能给你一个官职啊，够品级的。这样一来，朝中是官满为患，韦皇后、韦氏家族是腰包丰厚。再加上韦皇后那闺女安乐公主经常自己替她父亲起草诏书，哎，遮住内容不让看，父皇你就签吧。这什么闺女啊，这唐中宗宠孩子宠得没边儿了，他就忘了溺爱是害呀，果真就不看，啪，该签名该盖章，完成任务你下旨意吧。安乐公主越来越无法无天，这一天她突发奇想，跟她父亲商量，将来父皇您要是百年之后，我能不能继位呀。唐中宗一听脑袋嗡的一声，什么？心中暗想，我怎么越看这闺女越像我妈呢。 听众朋友们，由关永超播讲的评书《通史演义》就先为您播放到这儿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节目。 吹得让他慌忙。